有一种遗憾叫做爱而不得，有一种懦弱叫做锲而不舍，有一种伪装叫做我放手了，已经快要完了。我们的爱还能够失而复得，我们的故事还能反转结果，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时刻，再彼此相逢。 中毒，越相信这是你，好久不见的你，又有什么 情，你镜中认真输的人是你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留你的所有回忆，来庆祝你的婚礼，在现实中没有勇气祝福你。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惊喜，把自己还给我自己。 说想念是凋谢的雨，乘着风也飘向你，降落在你容颜低语，想沉默的把自己用温柔的情绪写不出回别离，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相信你，想试着偷偷靠近书包里那透明的心，随意起风和表情撑开写下开篇的寂寞。 自己有温柔的情绪，写不出回别离，太爱你。 我自己花一点，自他们都远，不想一等一点，暗山不绝，我在一等一年，山河多梦年，必须烟雨里情难绝。 走自己的光，不需要路人，从受不了伤。 心动， 开个电话问问这边咋样了。兄弟啊，放心吧，我在这大大挺好的，我们多久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 回家来了，你就。